汉书卷九十八，元后传第六十八。孝元皇后，王莽之姑也。莽自为皇帝之后，其字本曰。皇帝姓姚氏，八世生于舜，舜起归瑞，以归为姓。指周武王封舜后归满于臣，是为胡公。十三世生完，完字敬重，奔齐。齐桓公以为卿，姓田氏。十一世田和有齐国。二世称王，至王建为秦所灭。项羽起，封建孙安为济北王，至汉兴。安失国，其人谓之王家，因以为氏。文景间，安孙遂字伯季，处东平陵，生贺字翁如，为武帝绣衣御史。主捕魏郡群盗监虏等党羽，即立魏诺窦留当作者。翁如皆纵不诛，他部御史鲍胜之等奏杀二千担，诛千担以下，即通行印寺作连籍者。大部至斩万余人，与见酷吏传。翁如以奉使不称免，叹曰：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，无所活者万余人，后世其兴乎？翁如既免，而与东平陵中士为怨，乃徙魏郡元城韦素里为三老。魏郡人得之，元城建功曰：徙春秋杀戮崩，进时补之曰：因为杨雄土火相成，故有杀戮崩。后六百四十五年，已有圣女星，其其田乎？今王翁如喜，正值其地，日月当之。元城郭东有五路之虚，即杀戮地也。后八十年，当有贵女行天下云。翁如生晋，字志君，少学法律长安，为廷尉使。本始三年，生女正君，即元后也。晋有大志，不修廉鱼，好酒色，多娶旁妻，凡有四女八男，长女君侠，次即元后正君，此君立，次君帝。长男奉孝卿，次曼元卿，谭子元，崇少子，商子夏，立子书，根至卿，逢时祭卿，为奉崇与元后正君同母。母嫡妻，魏郡李氏女也。后以杜去，更嫁为河内苟宾妻。初，李亲任正君在身，猛跃入其怀，即壮大，晚顺得妇人道，常许嫁未行，所许者死。后东平王聘正君为姬，未入，王薨，尽独怪之。使卜术者向正君，当大贵，不可言。尽心以为然，乃教书学古琴。五凤中献正君，年十八矣，入掖庭为家人子。遂于会皇太子所爱姓司马良帝病， 且死。谓太子曰：“妾死非天命，乃诸弟妾良人更助祖杀我。”太子怜之，且以为然。即司马良帝死，太子悲悔发病，呼呼不乐，因以过怒诸弟妾，莫得进献者。久之，宣帝闻太子恨过诸弟妾，欲顺势其意，乃令皇后择后宫佳人子，可以于是太子者。郑君欲在其中，即太子朝，皇后乃献郑君等五人，威令旁长御问之太子所欲。太子书无异于五人者，不得已于皇后，抢应曰：“此中一人可。”是时郑君坐近太子，有独异将元诸余，长御即以为是。皇后使侍中杜甫、叶廷令卓贤交付郑君太子宫，献秉殿，得玉姓有身。先逝者，太子后宫帝妾已实属，玉姓久者七八年，莫有子。即王妃一姓而有身。甘露三年，生成帝于甲管化氏，为世嫡皇孙。宣帝爱之，自名曰敖，字太孙，常至左右。后三年，宣帝崩，太子即位，是为孝元帝，立太孙为太子，以母王妃为婕妤，封傅晋为阳平侯。后三日，婕妤立为皇后，晋为特晋。晋帝弘至长乐未位。永光二年，晋薨，谥曰请侯。长子奉嗣侯，为魏魏侍中。皇后自有子后，悉复进献。太子壮大，宽博恭慎，欲在长祭。其后姓久，乐宴乐，元帝不以为能，而傅昭仪有宠于上，生定陶公王。王多才艺，上甚爱之，坐则侧席，行则同辇，常有意与废太子而立公王。时奉在位，与皇后太子同心忧惧，乃侍中史丹拥诱太子，欲在丹传，赏亦以皇后素谨慎，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，故得不废。元帝崩，太子立，是为孝成帝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以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领尚书事，一封五千户。王室之兴，自奉始。又封太后同母弟重为安城侯，十亿万户。奉庶弟谭等皆赐爵关内侯，十亿。其下黄雾四色终日，天子以问谏大夫杨兴、博士四圣等，对皆以为阴盛亲阳之气也。高祖之约也，非功臣不侯，今太后朱棣皆以无功为侯，非高祖之约，外戚未曾有也，故天位现异。言事者多以为然。奉于是惧，尚书辞谢曰：“ 陛下即位，思慕良安，故召陈凤点领尚书事，上无以明圣德，下无以议政治。今有背兴天地赤黄之意，就在陈凤，当服显露，以谢天下。今良安已毕，大义皆举，以公亲万机，以成天心。因起骸骨辞职，上报曰：朕承先帝圣序，涉道未深，不明事情，是以阴阳错谬，日月无光，赤黄之气充塞天下，就在朕宫。今大将军乃引过自语，欲上尚书事，归大将军印绶，把大司马官，是名朕之不得也。朕为将军已逝，常欲庶几有成，显先祖之功德，将军其夺心故意，辅朕之不待，无有所疑。后五年，朱立散骑安城侯重薨，谥曰公侯。有一父子放弑嗣侯，太后甚哀之。明年，和平二年，赏西封旧坛为平阿侯，商成都侯，立弘阳侯，跟曲阳侯，冯石高平侯，五人同日封，故氏谓之五侯。太后同产为曼藻族，于毕侯矣。太后母李钦，苟氏妻，生一男名申，寡居。请侯进在时，太后令进还李钦。太后连申，欲以田坟为璧而封之，上曰：封田氏非正也。以申为侍中、水衡都尉。王氏子弟皆卿大夫、侍中诸曹，分据侍官满朝廷。大将军奉用事，上遂谦让无所专。左右常见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欣通达有异才，上召见欣，诵读诗赋，甚悦之，欲以为中常侍，召取衣冠。临当拜，左右皆曰：未小大将军。上曰：此小事，何须观大将军？左右叩头正之。上于是欲奉，奉以为不可，乃止，其见淡如此。上即位数年，无祭祀，体常不平。定陶公王来朝，太后与上承先帝意，欲公王甚厚，赏赐十倍于他王，不以往事为先戒。公王之来朝也，天子留，不遣归国。上谓公王：我未有子，人命不会，一朝有他，且不复相见，而长留是我矣。其后天子即亦有抽，公王因留国邸，旦夕侍上，上甚亲重。大将军奉心不便公王在京师，会日时，奉因言，日时阴盛之象，为非常意。定陶王虽亲，于礼当奉藩在国，今刘氏京师 鬼正非常，故天现界，以遣王之国，赏不得以鱼凤而许之。公王辞去，上与相对涕泣而绝。京兆尹王章素刚直敢言，以为奉见遣公王之国非是，乃奏封事言日食之旧矣。天子召见章，言问以事。章对曰：天道聪明，又善而灾恶，以锐意为福孝，今陛下已未有祭祀，引进定陶王，所以成宗庙，重社稷，上顺天心，下安百姓，此正义善事，当有祥瑞，何故至灾异？灾异之法，为大臣专政者也。今闻大将军违规日食之旧与定陶王，见遣之国，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，专善朝事以便其私，非忠臣也。且日食因亲扬臣专君之旧，今正事大小皆自奉出，天子增布一举手，奉不内省责，反归咎善人，推远定陶王，且奉诬枉不忠，非一事也。前丞相乐昌侯商，本以先帝外属，内姓笃，有威重，未立将相，国家柱石臣也。其人守正，不肯屈节，随奉委屈，足用归门之事为奉所罢，身以忧死，众庶悯之。有奉知其小腹弟张美人以常世人，于礼不宜佩玉至尊，托以为遗子，纳之后宫，苟以思其妻弟，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管也，且羌胡上杀首子以当常正事，况于天子而尽以出之女也，此三者皆大事，陛下所自见，足以知其愚，其他所不见者，奉不可令九典事，宜退使旧地，选忠贤以待之。自奉之白罢商后，遣定陶王也，尚不能平。即闻章言，天子感悟，纳之。谓章曰：伪京兆尹直言，吾不闻社稷计，且为贤之贤，君士为朕求可以自服者。于是张奏封事，见中山孝王舅、琅琊太守冯野王，先帝时立二卿，忠信至直，智谋有余。野王以王舅出，以贤父入，明圣主乐尽贤也。赏自为太子时，硕闻野王先帝明清，生育出奉远甚，方以欲以待奉。初，张美召见，上折臂左右。时太后从弟长乐卫尉弘子侍中因独侧听，据之张言以欲奉，奉闻之，称病出旧地。上书起骸骨，谢上曰：臣才弩于壮，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为列侯，宗族蒙恩，赏赐无量，辅政出入七年，国家委任臣奉，所言折听，见事常用，无一公善 阴阳不调，灾异朔现，就在臣奉奉职无状，此臣亦当退也。五经传记诗所颂说，显以日食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，亦曰折其右功，此臣二当退也。和平以来，臣久病连年，朔出在外，旷职素餐，此臣三当退也。陛下以皇太后故，不忍诸废，臣犹自知当远流放。有众自念，兄弟宗族所蒙不测，当杀身弥谷，死年谷下，不当以无意之故有离寝门之心。成岁余以来所苦加亲，日日益甚，不生大怨，愿其骸骨归自治养，既赖陛下神灵未埋发齿，积月之间幸得抽愈，复望帷幄，不然必填沟壑。臣以非才见思，天下之臣受恩深也，以病得全骸骨归，天下之臣披恩见哀，众微微也。进退于国为后，万无先戒之意，为陛下哀怜，其此旨甚哀。太后闻之未垂涕，不欲食。赏少儿亲以奉，弗忍废，乃报奉曰：朕秉事不明，政事多缺，故天变吕真闲在朕宫。将军乃身引过自语，欲起骸骨而退，则朕将何相焉？殊不云乎？公无困我，勿专精神，安心自持，其余即抽，趁朕一言。于是奉起逝世，上使尚书合奏章，知野王前以王舅出卜吏，而私见之，欲令在朝阿附诸侯，又知张美人体育至尊，而妄称引羌胡杀子当长，非所宜言，遂下张立，廷尉治其大逆罪，以为彼上夷狄，欲绝祭祀之端，背叛天子，斯谓定逃亡。张死狱中，妻子喜合浦，自是公卿见奉，侧目而视。郡国首相刺史皆出其门，又以侍中太仆殷为御史大夫，列于三公，而武侯群帝争为奢侈，禄位珍宝四面而至，后庭姬妾各数十人，童奴以千百数，罗中庆五正女作昌幽，狗马持竹，大至地势其土山尖台，洞门高廊阁道，连主迷望，百姓歌之曰：武侯初起，屈阳最怒，坏绝高都，连境外渡，土山尖台西白虎，其奢见如此。然皆通敏人士，好事养闲，轻才诗语，以相高尚。奉辅政凡十一岁，阳朔三年秋，奉病，天子朔自临问，亲执其手，涕泣曰：将军病，如有不可言，凭阿侯谈赐将军矣。奉顿首泣曰： 谭当虽与臣至亲，性皆奢贱，无以率导百姓，不如御史大夫殷谨斥，臣敢以死保之。即奉且死，上书谢上，复故见殷自带，言谭等五人必不可用，天子然之。初，谭惧不肯侍奉，而殷敬奉，卑躬如子，故见之。奉薨，天子临调赠宠，送以轻车戒事，军镇自长安至卫陵，谥曰敬城侯，子相嗣侯为卫尉，御史大夫殷敬代奉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而平阿侯谭为特进，领城门兵。古勇说谭，令让不受城门职，由是与殷不平，语在勇传。殷既已从旧越亲用事，小心亲职，遂于上下诏曰：车骑将军殷素为忠正勤劳国家，前为御史大夫，以外亲以点兵马，入为将军，不获宰相之封，朕甚浅焉。其封殷为安阳侯，食邑与武侯等聚三千户。初，成都侯商长病，与避暑，从上借明光宫，后又穿长安城，引纳风水住地中大碑以行船，立雨盖张周围，即赵月歌，上姓商帝，见穿城引水，亦恨，内贤之，未言。后微行出，过曲阳侯地，又见园中土山尖台，似类白虎殿，于是上怒，以让车骑将军殷。商跟兄弟与自情意谢太后，上闻之大怒，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，知成都侯商善穿地城，绝引风水，曲阳侯根骄奢见上，赤池清所，洪阳侯立父子藏匿奸猾亡命，宾客为群盗，司隶京兆皆阿纵，不举奏正法。二人顿首省户下。又赐车骑将军殷册书曰：外家何甘乐获败，而欲自情意，想戮辱于太后前，伤慈母之心，以危乱国。外家宗族强，上一身尽若日久，今将一失之，君其召诸侯，令待抚赦。是日，召尚书奏文帝时主将军伯昭故事。车骑将军殷借稿请罪，商立根皆赴府致谢，上不忍诛，然后得已。久之，平阿侯谭薨，谥曰安侯，子仁嗣侯。太后连帝慢早死，独不封，慢寡妇渠供养东宫，子莽幼孤不及等婢，常以为语。平阿侯谭、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称莽者，久之，上复下诏， 追封曼为新都哀侯，而子莽四爵为新都侯。后又封太后子子淳于长为定陵侯。王室亲属侯者凡十人。上毁废平阿侯坛，不辅政而薨也。乃复进成都侯商以特进，领城门兵至幕府，得举力如将军。杜业说车骑将军因令亲赴商，与在邺传。王氏爵位日盛，为因为修整，朔建政，有终结。辅政八年，薨。调赠如大将军，谥曰敬侯。子顺嗣侯，为太仆侍中。特进成都侯商，代因为大司马卫将军。而弘阳侯立为特进，领城门兵。商辅政四岁，并起骸骨，天子悯之，更以为大将军，一封二千户，赐钱百万。商薨，调赠如大将军故事，谥曰景成侯，子旷嗣侯。弘阳侯立次当辅政，有罪过，与在孙宾传。上乃废立而用光禄勋屈阳侯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，遂于一封千七百户。高平侯冯石无才能名称，是遂薨，谥曰代侯。子买之四侯。随和元年，上即位二十余年，无祭祀，而定陶公王已薨，子嗣立为王。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禄位骠骑将军根，魏王求汉嗣，根未言，赏意欲立之，遂征定陶王为太子。时根辅政五岁矣，起骸骨，上乃一封根五千户，赐安车四马，黄金五百斤，罢就地。先是定陵侯淳于长以外属能谋议为魏魏侍中，在辅政之次。是岁新都侯莽告长服罪，与弘阳侯立相连，长下狱死，立救国，与在长传。故屈阳侯根见莽以自代，赏亦以为莽有忠直节，遂擢莽从侍中济都尉光禄大夫为大司马。遂于成帝崩，哀帝即位，太后召莽就地，避帝外家。哀帝出幽莽不听，莽上书故起骸骨而退。上乃下诏曰：屈阳侯根前在位，见社稷策，侍中太仆安阳侯顺往时护太子家，导镇忠诚专一，有救恩。新都侯莽忧劳国家，执意坚固，庶几与为质。太皇太后诏修旧地，朕甚悯焉。其一封根二千户，顺五百户，莽三百五十户。以莽为特进，朝朔望。又还弘阳侯立京师。 哀帝少而闻之王室骄盛，心不能善，以出力故忧之。后月余，司隶校尉谢光奏曲阳侯根宗重深尊，三世俱全，武将秉政，天下服凑自效，根性贪邪，藏累巨万，纵横自意，大治世地，地中起土山，立两世，殿上赤池，护清所，游官涉猎，使奴从者披甲持弓弩，臣为步兵，止宿离宫，水横共帐，发民治道，百姓苦其意，内怀奸邪，欲管朝政，推亲近吏主簿张掖以为尚书，壁上拥下，内色王禄，外交藩臣，骄奢贱上，坏乱制度，暗根骨肉至亲，社稷大臣，先帝弃天下，根不悲哀思慕，山陵未成，公聘娶故叶庭女月五官，因言王妃君等，置酒歌舞，捐至先帝厚恩，备臣子意。即跟兄子成都侯况，幸得以外亲继父为列侯侍中，不思报厚恩，亦聘娶故叶庭贵人以为妻，皆无人臣礼，大不敬不道。于是天子曰：先帝与根况父子至厚也，今乃备忘恩义，以根常见社稷之策，遣救国，免况为庶人，归故郡。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。后二岁，父太后弟母丁基皆称尊号。有司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，贬义尊号之意，亏损孝道，及平阿侯人藏匿赵昭仪亲属，皆救国，天下多冤王室。晋大夫杨轩上封誓言：孝成皇帝身为宗庙之重，昌恕陛下至德，已成天序，圣策深远，恩德至厚，唯念先帝之意，岂不欲以陛下自代，奉承东宫哉？太皇太后春秋七十，朔更忧伤，敕令亲属引领以陛丁父，行道之人为之允替，况于陛下使登高远望，独不惭于言灵乎？哀帝深感其言，复封商中子义为成都侯。元寿元年日食，贤良对策多送新都侯莽者，赏于是征莽及平阿侯人，还京师事太后。曲阳侯根薨，国除。明年哀帝崩，无子。太皇太后以莽为大司马，与共争立中山王，奉哀帝后，是为平帝。帝年九岁，当年披疾，太后临朝，委政于莽，莽专微服。弘阳侯立莽诸父，平阿侯人素刚直，莽内惮之，领大臣以罪过，奏遣立人救国。莽日狂耀太后， 沿辅政至太平，群臣奏请尊莽为安汉公。后遂遣使者破首立人，令自杀。赐立氏曰荒侯，子祝嗣。人氏曰腊侯，子树嗣。是岁元始三年也。明年，莽讽群臣，奏立莽女为皇后，又奏尊莽为宰衡。莽母及两子皆封为列侯，语在莽传。莽既外依群臣，领昌济功德，有内媚侍旁侧掌御以下，禄位以千万数。白尊太后姊妹君霞为广恩君，君立为广惠君，君弟为广师君，皆食汤沐浴，日夜共浴莽。莽又知太后妇人宴居深宫中，莽欲娱乐以示其权，乃令太后40车驾巡狩四郊，存献孤寡贞妇，春幸简管，率皇后列侯夫人丧，尊罢水而服除，下游玉宿出渡之间，秋立东莞往昆明及黄山宫，东响引飞羽，教列上兰，登长平馆，临泾水而览焉。太后所至属县，折施恩惠，赐民钱帛牛酒，遂以为常。太后从容言曰：我始入太子家时，见于丙殿，至今50-60岁，尚颇识之。莽因曰：太子公性尽，可一往游观，不足以为劳。于是太后幸太子公甚悦。太后旁弄儿，并在外舍，莽自亲后之，其欲得太后意如此。平帝崩，无子，莽征宣帝玄孙选最少者广戚侯子刘婴，年2岁，托以卜相为最吉，乃讽公卿奏请立婴为孺子，令宰衡安汉公莽建作居舍，如周公赴成王故事。太后不以为可，力不能尽，于是莽遂为摄皇帝，改元昌治焉。俄而宗室安仲侯刘崇及东郡太守翟义等误之，更举兵欲诛莽。太后闻之曰：人心不相远也，我虽妇人，一只莽必以示自危，不可。其后莽遂以福命自立为真皇帝，先奉朱福瑞以白太后。太后大惊。初，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，秦王子婴降于指道，奉上始皇玺及高祖朱相吉及天子位，因御服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。以孺子未立，玺藏长乐宫。及莽即位，请玺，太后不肯受莽。莽使安阳侯顺谕旨，顺素谨斥，太后雅爱信之。顺即献，太后知其为莽求喜，怒骂之曰： 儿属父子宗族蒙汉家立，富贵累世，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寂，成便利时，夺取其国，不复故恩义。人如此者，苟诸不食其余，天下岂有尔兄弟也？且若自以金贵福命为新皇帝，变更征朔福制，亦当自耕作喜，传之万世，何用此亡国不享喜为，而欲求之？我汉家老寡妇，旦暮且死，欲与慈禧俱葬，终不可得。太后因涕泣而言，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，顺义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慰太后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喜，太后宁能终不与也？太后闻顺语切，恐莽欲挟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地以受顺，曰：我老已死，汝尔兄弟仅足灭也。顺既得传国玺，奏之，莽大悦，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监台，大纵众乐。莽又欲改太后汉家旧号，一起喜寿，恐不见听。而莽叔叔王建欲谗莽，上书言：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世，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，当随汉废以奉天命。莽乃车驾至东宫，亲以其书白太后。太后曰：此言是也。莽因曰：此悖德之臣也，罪当诛。于是冠军张勇显伏命同璧，闻言太皇太后当为新世文母太皇太后。莽乃下诏曰：于是群公贤曰修哉，其文字非刻非画，绝性自然。于伏念皇天命于为子，更命太皇太后为新世文母太皇太后。协于新故交代之际，信于汉室。哀帝之代，世传行诏酬，为西王母共聚之祥，当为历代母昭然著名。于知为天命，敢不亲诚，仅以令月吉日，亲率群公诸侯卿士，奉上皇太后喜服，以当顺天心，光于四海焉。太后听许，莽于是镇杀王建，而封张勇为共辅子。初，莽为安汉公时，又产太后，奏尊元帝庙为高宗。太后宴驾后，当以礼配祀云，急忙改号太后为新世文母，绝之于汉，不令得体元帝，恢坏孝元庙，更为文母太后起庙，独置孝元庙故殿，以为文母转祀堂，继承名曰长寿宫，以太后在，故未谓之庙。莽以太后号出游观，乃车驾置酒长寿宫，请太后。既至， 见孝元庙废撤涂地，太后惊，泣曰：“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，与何治而坏之？且使鬼神无知，又何用庙为？如令有之，我乃人之妃妾，岂以汝弟之堂以臣愧似哉？”司谓左右曰：“此人慢神多矣，能久得佑乎？”饮酒不乐而罢。自莽篡位后，知太后怨恨，求所以媚太后无不为，然欲不悦。莽更汉家黑貂，着黄貂，又改汉征朔服腊日，太后令其官属黑貂，指汉家征腊日，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肆。太后年84，建国5年2月癸丑崩，3月已有合葬卫灵。莽召大夫杨雄作累曰：“太阴之精，杀戮之灵，作何于汉配元生成？助其邪于元成杀戮。太阴精者，为孟月也。”太后崩后10年，汉兵诛莽。初，弘阳侯立救国南阳，与朱刘结恩，立少子丹为中山太守。世祖初起，丹降为将军，战死，上敏之，封丹子弘为五环侯。至今司徒院颁标曰：“三代以来，春秋所记王公国君与其失势，昔不以女宠。汉兴，后妃之家屡获上官，积威国家者硕矣。及王莽之兴，由孝元后立汉四世为天下母，享国60余载，群帝世权，更持国柄，武将十侯，足成新都，位号已移于天下。而元后权权犹握一喜，不欲以受莽，妇人之仁，悲服。